有个目的。像个风向机敏，好与高层清理，在他心里永远有高中第三级。这也叫友善，难道算是朋友？只要有价值，一定要利用你。他利用你的愚蠢，填充他脑残世界，心机